北京时间14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下午2点，成都，年轻的我们不追逐潮流，因为我们就是潮流。 FM98.2 兆赫 ，AM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，许愿池。 上周经历了我人生中基本上是最痛苦的一件事，就是我通宵了一晚上完成的作业，第二天下午就要交了，结果却因为电脑突然死机导致功亏一篑，当时真的特别痛苦。不过好在老师非常理解的给我延长了一周时间。这件事让我想起了去年让无数毕业生崩溃的永恒真蓝勒索病毒事件，希望大家以后都养成及时备份的好习惯吧。 我也想能轻松一点，我也想和他们出去玩，如果墨水灌得更满，如果铅笔削得更尖，是不是就能把灵感自传。 我有所理解，你有所感悟。 成都 听什么。

将成为我永久不羁的地方。 的笑有圆满，在这个小小地球战斗永远都不休，而我总仰望外太空，那里是否亲吻着，每

北京，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，离开了这里，在晴朗的天气。相聚又别离，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。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，离开了这里，在晴朗的天气，让我拥抱在晴朗的天气。 山谷里的居民有雪。

远，是不一样的生活。 人灯花掉了谢，因为记忆的

just as much. I got a girl crush.

将灯花掉落，正是黎明时候，昏昏亮眼望不穿老海胭脂楼，可以放肆温柔，你惹乱红满手，几日前东风吹我豪华与山手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旧，谁向南不忆数十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让故旧不如旧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旧，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让故旧不如旧，谁见我岁月无万里花是爱江湖旧，而今怕听更漏，你不是柳州分开我飞往湖后，趁他红尘未休，再尽一醉方休，免诉我老生常谈，更折无更留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旧，谁向南不忆数十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让故旧不如旧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旧，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岁月忽晚，梨花我满头。 把我唱给你听，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。 时光，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？岁月是值得怀念的，留恋的，害羞的红色， 能够代替你呢，趁年轻尽情的爱。人啊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在一

算成为我了人。爱进我眼睛透射，似我身旁，还似我缺氧乖张，有我美丽，还有我贪恋着迷，愿我百岁无忧，还愿我徒有泪流。 他要寻找小贝壳，月亮下的细雨都睡着，都睡着，我的茉莉也睡了，也睡了，寄给他一份安慰，好让他不忘记我，小茉莉，请不要把我忘记，太阳出来了，我回来看望你，小茉莉，请不要把我忘记，太阳出来了，我回来看望你。 画笔画出

去，但至少我已经历。

青春很沉默，我从来没爱过，岁月静好，连阳光都很柔和。啦啦啦啦，他轻轻哼着歌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我轻轻跟着和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说刚才的刚才，我想起那首歌，歌词那么长，我却一直都记得。他说你爱为唱而生不默，我来唱副歌。一个人的声音太单薄，他唱唱着歌，他安静地笑着，那旋律把时光都淹没。他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歌，那是爱的人曾为你哼唱过。我说岁月太匆忙，只是。